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流行中破茧，复古中摩登。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用经典唤醒耳朵。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巡回。 欢迎收听千千阙歌，我是于云。今天我们欣赏的精彩好歌有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带来的小茉莉。 夕阳照着我的小茉莉，小茉莉。 周杰伦发如雪， 发如雪纷飞。 女孩对我说， 女孩对我说，说我是一个小偷。 王心凌第一次爱的人。 当我失去你那一秒，心突然就变老。 林俊杰蔡卓妍带来的小酒窝。 小酒窝长睫毛，是你最美的记号。 王力宏爱的就是你。 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 萧亚轩最熟悉的陌生人。 我们变成了世上最熟悉的陌生人。 庾澄庆春泥。 滋养了大地，开出下一个花季。 林俊杰金沙合唱的被风吹过的夏天。 最灰的从前 生有你。 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可只是人情守岁月无情的连接。 更多的经典老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首先我们来听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翻唱的这首老歌小茉莉，听上去清新，充满大自然的味道。 Bye.

接近你，连影子都微笑着，几千只纸鹤，你多耐心地陪着我着，却怎么都遮不掉那道无形的隔阂。越懂你，陪着你就越寂寞，灵魂那么美，我却碰不得，感觉再炽热也不能让飞蛾去扑火，抱紧你的梦难道就能不失落？好朋友只是朋友还是朋友， 是一首郁可唯带来的《好朋友只是朋友》，前面的那一首呢是罗志祥的《爱转角》。欢迎您继续收听《千年阙歌》，我是云云。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吉克隽逸带来的《即刻出发》和南拳妈妈的《橘子汽水》，还有李宇春的经典歌曲《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千年阙歌》，希望唱出你心底珍藏的那一首歌。 唱歌时的呼吸，拥抱时的双手，因为触碰心灵而感动，从心头穿过眼眸，你成了后讲过的心都看懂。 我要你清楚的看到梦是多么的重要，从未忘记有那个最初真的我，即刻出发唱起这首歌，带上快乐，更想为你找到出口，毫无保留。 每次想你时候，都灵犀相通，无论距离多远或多久，因为爱学会保留，也因为承诺。 清楚地看到梦是多么的重要，从未忘记那个最初真的我。 岁月的声音，好歌动听，唤醒曾经的感动。千千阙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千千阙歌， 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我和你的默契有种节奏，牵着我的心跳跟你走， 就这样牵着你一直走， 没有 就是喜欢 就是喜欢你偷瞄着我。

爱你的水。 人或多或少都是会念旧的，某些曾经很有意义的东西一旦被保留下来，就会变成打开记忆闸门的钥匙。就像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中所唱到的情书，带着当时的记忆，包括悲伤、眼泪、快乐、微笑，偶尔偷偷回望一眼，会想起曾经的自己。来听听吧，这是江美琪演唱的那年的情书。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思念还有多少煎熬？偶尔紧牵用过的数字，留下了时光的线条。你的世界，但愿都好。当我想起你的微笑。

喜欢你自己亲手的关心。那温热的牛奶瓶在我手中握紧，有你在的地方我总感觉很窝心，日子像旋转木马在脑海里转不停，出现那些你对我好的场景。你说过牵了手就算约定，但情爱的那并不是爱情，就像来不及许愿的流星，再怎么美丽也只能是 和黑白，我们曾有过争执和不愉快，如今统统都抛 继续来听黄义达演唱的《那女孩对我说》。这首歌收录在2005年发行的第二张创作专辑《专属密码》当中，是《想结婚的女子》当中的片尾曲。 心很空，天很大，云很重，我很孤单，却赶不走。捧着她的名字，她的喜怒哀乐，往前走多久了？一个人心中只有一个宝贝，久了之后，她变成了眼泪。为寂寞往回看有什么？那女孩对我说，说我保护她的梦，说这个世界对她这样的不多。她渐渐忘了我，但是她并不晓得，遍体鳞伤的我一天也没再爱过。

色的思念，突然演变成了阳光的夏天，空气中的温暖不会很遥远。哦，冬天也仿佛不再留恋绿色的思念，挥手对我说一声四季不变，不过一季的时间又再回吹光的一瞬间，似乎吹翻一切，只剩寂寞肯沉淀。 哦，风依旧在吹，秋天的雨跟随，心中的热却不退，仿佛继续闭着双眼，熟悉的脸又浮现在眼前。 成了阳光的夏天，空气中的温暖不会很遥远。哦，冬天也仿佛不再留恋色的思念，挥手对我说一声四季不变，不过一季的时间又再回到从前。吹过的夏天， 最喜欢看着你专注的眼光，聆听我说的每一句话。哦，因为你，所以换上晴天娃娃，把乌云统统赶到别的地方。轻轻笑，轻轻笑，轻轻知道有多爱。 到的是歌手范玮琪和神秘失控人声乐团共同带来的一首小亲亲。到这里，今天的千年阙歌节目也即将告一段落了。下周一早晨，我们即将欣赏到以下经典歌曲。苏芮，跟着感觉走。 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 张浩哲，再回到从前。 如果再回到从前，所有一切重演。 林俊杰，一千年以后。 在一千年以后，世界早已没有我。 张靓颖，终于等到你。 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 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往事随风。 就让往事随风，都随风，都随风，心随你动。 韩韵，想唱就唱。 想唱就唱，要唱得响亮。 庾澄庆，情非得已。 怕我自己会爱上你。 信乐团，死了都要爱。范晓萱，好想谈恋爱。 好想谈恋爱。 王心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这一大片宁静的海。 许巍，漫步。 漫步在这人生里。 容祖儿，挥着翅膀的女孩。 See me fly, I'm proud to fly the pie。 华晨宇，趁你还年轻。 因为他们曾经也年轻。 更多的经典老歌就在下周一早晨5点到7点千千阙歌节目当中。把耳边的这首水木年华的经典老歌一生有你作为今天千年阙歌节目的结束曲吧。我是于云，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继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收听早安音乐秀，我们下周一的早晨再会。 因为梦见你离开，我从哭泣中醒来，看夜风吹过窗台，你能否感受我的爱。老去的一天，你是否还在我身边？看那些誓言谎言，随往事慢慢飘散。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可是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在你生命中来了又还，可知一生有你，我都陪在你身边。